共荣。 未怕狂风吹散脸，热爱马水千山总是情， 聚散也有天注定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

的话， 却很不能重逢，你走的